好啦，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今晚呢除了小弟神驱之外呢，就仲有租租屋都享受嘅。 是晚安啦，各位益友。 咁继续呢享受同大家是其是非其非。电话号码是 819-12047,819-12047, 是有130条线嘅，依家等緊大家电话㗎啦。今晚呢其实就有两位嘅益友呢，是佢係预约来电嘅。咁我哋呢就会一息间会打电话俾佢哋嘅。好啦。咁咧就係其他嘅益友，如果你是海外嘅，唔使打嚟噶啦 ，PM 个电话号码俾我，今个礼拜充够钱噶啦，你哋可以打电话嚟噶啦。但系咧，因为你打嚟嘅时候咧，我冇嗰个来电显示，我打唔翻俾你嘅，所以 PM 个电话号码俾我吓。好啦，依家先嚟一节咧，系天气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气温介乎19至24度，晚间及明日咧沿岸有薄雾啊，日间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啊，稍后转出和缓的北风。展望星期一早上天气稍凉，下周中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相对湿度90%。今晚咧就系、是、吓、我哋都系好即系感恩啦，各位嘅益友系咪？即系我哋个设备又即系搞得即系慢慢咧开始系即系好转啊！你明唔明啊？ 搵到个 setting 啊？ 吓？ 找到个靓嘅 setting 啊嘛，系啦，摸索到啲好嘅 setting 啊，摸索到啲好嘅硬件啊，硬体啊，屌你啊，真系 硬件 ，OK 啊，台湾叫硬体，屌真系，唔系摸索你自己嗰个硬体啊， 咁咧好难摸， 嗰、那个哦咁，咁我唔知你啦。总之咧就系、是、即系今个礼拜都真系非常之开心啦，系咪？支麦又搞翻掂晒吓。咁啊，我哋就系今个礼拜都好多嘢讲噶啦吓， 爆足一周啊， 爆足一周噶啦，真系会好，真系太多话题。咁咧就另外咧讲讲咧，就因为我哋背后咧有个 data 睇到咧，其实我哋益友咧真系嗱，我哋七成几嘅益友咧系嚟自香港啦，系咪？咁另外有啲就 系、 是、美国最多就系加州啦，跟住就到New York 啦。咁啊加拿大嗰边咧就系、是、多伦多同埋大温地区啊。即係包埋呢個 Richmond， 包埋列治文咁嘅，要特別講埋 Richmond 嚇， 有一個應該監聽嘅。 哦，嗰個某人係啦，咁咧就跟住就到咧呢一個嘅澳門啦、澳洲啦、英國啦咁樣嚇，好多嘅益友大馬啊、新加坡啊都有。咁其實仲有好多咧係喺唔同嘅地方。都有我哋嘅益友嘅，咁真係好开心同埋好高兴啦，係咪？即係大家同一天空下，真係呢 各益友 吓， 联合国嘅益友， 联合国係咪先？真係即係做到嗰个所谓即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嗰种嘅境界啦，係咪吓？即係好似即係四海之内呀，大家都係有一个嘅资深嘅益友咁样呀，你明唔明呀？ 即係唔係四海之内皆兄弟㗎喎，四海之内皆 益友啦，即系你谂下系咪？喂，以前哇，原来喺唐朝嘅时候就已经系即系有呢个咁嘅境界。哦，原来到我哋今日咧，卒之系做到啦。喂，好开心噶。喂，有一个系加拿大益友话俾我听，话佢餐厅嗰时见到有另外一个益友喺度重温紧我哋节目。 吓，系。 咁你话系咪一个值得高兴咧？呢样嘢系咪？啊、所以好感恩啦，仲同埋系好珍惜大家嘅支持嘅。咁、我而家 他乡遇故知喎。 系啊，吓、南亚益友都进场，南亚都有，南亚益友我哋都欢迎。 南非益友都有嘅， 南非都欢迎。即系总之系我哋益友，益友就无分种族啊、肤色啊、界限啊咁样嘅。即系你话我左教少少咁讲啦，系咪啊？即系总之系你中意听我哋节目咧，我哋都好多谢你噶吓。咁、我哋就嗱，非洲益友少过热狗咁啊，唔知喎。屌 ，YouTube 都有位瑞士益友啊 ，Yolanda 喺度。 OK，thank、okay, you 啊，即系瑞士嘅益友都有。好啦，咁我哋咧就即系今个礼拜，你知啦，头先我都讲啦，好多嘢讲啦吓，即系。你知今日咧，《苹果日报》咧就头条报道咧，就关于呢一个嘅理工大学啊，就系即系有一个 学生啊，就硕士嘅学生咧就被开除学籍，系咪？ 系。 嗱，咁呢单嘢咧，我哋即系都有好多睇法想讲啦。咁因为我哋喺网路上边咧，就见到好多嗰啲所谓嘅 KOL 啊，尤其泛民嗰啲啦，啊本土咧少啲啦，啊就喺度咧揸住几个关键字咧，就乱柒咁噏啊，鸠噏。嗱，你唔识咧，唔知嘅详情咧，就唔好噏吓，真系垃圾嚟嘅人系。喂，又连结埋啲民主墙啊、学术自由啊、言论自由啊、踢出校啊，跟住又编到政治迫害啊！喂，你唔好搞政治骗案啦，我唔该你，啱唔啱啊？嗱，我一路讲落去，大家会明白噶啦。喂，唔好搞呢啲政治骗案，你系嗰样就讲嗰样，唔系嘅唔好讲多，系嘛？亦都唔好讲少，你明唔明啊？即系有几多就即系你好似胡适话斋，胡适知啊？喂，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嘛，系咪？ 系 你唔应该讲多，亦都唔应该讲少。你唔应该就为咗你自己嗰个政治目的而去呃人。嗱呢样嘢咧，我哋不嬲都系好坚持嘅。例如以前有啲人话阿黄杨达两公婆准备去申请呢个政，即系所谓政治庇护，记唔记得啊？话去加拿大嘛。喂，我哋都话你冇证据，唔好讲啦。喂，到依家2019年咪仲生勾勾喺石硖尾嗰度住紧啦，系咪？即系你冇。你唔系嗰样嘢，你就唔好讲嗰样嘢啊嘛！嗱，呢样我哋不嬲好坚持嘅，即系你唔好乱咁 spin 乱咁噏，尤其泛民嗰啲友仔，咁你完全都唔知道嗰个实情系点。因为我跟足嘅，其实呢样嘢我上年十月都已经讲过啦，只不过依家系有一个所谓新嘅进展，我哋又讲下啦，系咪？ 嗯。 咁啊，话说咧就系有一个即系嗰个硕士学生啊，就系呢个护理系嘅何俊谦同学啊，其实咧佢就系。即系个连登嘅著名嘅红人啦，系咪？ 系 啊，昵称咧就叫关蛇嘅， 即系关爱做 hunter 吓，即系关蛇啊，昵称叫做 OK。咁咧，关蛇咧就俾人哋隔扯咗，俾呢理工大学。嗱，我咧自己咧点睇咧呢件事系？首先，我觉得佢嗰个判刑咧系非常之严重啊，呢个系重咗好多。嗱，我觉得不合理嘅。嗱，你听我讲埋理据先，我唔理你咩立场啊，咩咩都好，你听咗我讲嗰个理据先。嗱，跟住我就会再爆料啦，你听咗我先啦。如果你想听爆料咧，你听紧重温，你想听爆料，你拉去十分钟之后啦。好啦，嗱，对于呢件嘢咧，你话要隔扯佢，开除佢个学籍，喂，呢、這个刑罚绝对系过重噶，点解呢？嗱，你对比起嗱，你呢个所谓其实佢点解会俾人开除学籍呢？就系因为佢十月头嘅时候就即系连埋呢个李浩然啊咁啊几个咧就冲咗上去，即系呢个十八楼啊，即系佢嗰个十八楼啦，所谓系即系好似叫做李嘉诚 building 定咩？我唔 exactly 记得嗰座嘢咩名啦。总之冲咗上十八楼就包围住咗嗰个副校长咁样啦吓。咁呢单嘢嗱。你类似的事件，你就会联想到 Hong Kong U 都有一次啊，冯敬恩系咁啦，系咪？ 系。 咁嗰次当然啦，就 Hong Kong U 系有报警嘅，而 Hong Kong U 报警咗之后咧，嗰一坛嘢系进入咗司法程序咧，系冯敬恩系揾咗好多人去写求情信，而佢都认咗罪。嗱，嗰一单嘢咧系有刑事案底嘅，吓。咁嘅时候咧。Hong Kong U 都冇将阿冯敬恩剔除嗰、那个开除嗰个学籍，你明唔明啊？嗱，咁我哋就拉翻过嚟呢个 Poly 呢度讲啦。当冯敬恩嘅嗰个案情啊，系有埋呢个刑事案底嘅时候，佢都冇被 Hong Kong U 去开除佢嗰个学籍，即系踢出校啦。咁你呢一坛嘢？你 Poly U 你又冇报警嘅系咪？你冇报警啦吓，其实 系。 咁你经过一个所谓校内嗰个纪律聆讯嘅程序，就决定话要将佢个学籍开除。嗱，呢个当然嗱，根据佢哋嗰个 Poly U 咧嗰个 student handbook 咧，其实有写得好清楚嘅，就系咧佢嘅第七条咧，佢有个即系佢第七条就系。即系第七个 section 啦，第七章啦，或者叫做佢有个 regulations and rules 咧，佢 A 嗰度咧有个 penalties for offences， 佢系有一个嘅权力系去将呢个学生咧踢出校嘅。但系你系咪将呢个权力去用尽咧？因为当冯敬恩嗰个案件 喂，佢嗰个情节其实系我觉得系好类似嘅。咁即系边个严重啲，我就唔去评论啦。但系当佢咁样嘅，当佢啊都有 恢复翻啦，系咪啊？ 而家 OK， 而家 OK。 好啊，而家 OK 啊，咁啊继续啦。即系话咧，嗱，你又唔冇断咗线？喂，大佬一讲呢啲咁样嘅呢、這個、一讲呢啲咁样 敏感话题， 敏感话题啊，即系断线嘅，屌你嘅老尾，真系麻捻烦嘅。一讲啲敏感话题， 次次都系咁， 次次都系咁噶， 次都系咁。 好，唔紧要，我哋继续讲，即系到时重温嘅时候 cut 翻之前嗰段啦吓。 系。 即系你呢一个系非常之咧咁唔合理，咁有人话合唔合法？喂，冇话合唔合法噶，嗰、那个系有一个佢有一个 regulation and rules 咧，佢写咗出嚟咧，佢系有一个咁样嘅绝对嘅权力去做噶。你认为佢唔合法，你咪去 JR 咯，你咪去司法复核咯，吓、啊、你咪睇下你自己胜算有几高咯，吓呢啲系你自己识随尊便嘅啫，我觉得系。咁即系当初我哋咧都非常之咁担心咧，就系话如果有人去，即系有你校方唔报警啊，系咪？咁如果有第三方嘅社会人士走去报警咧，咁我哋都好担心佢系会中两样嘢，第一就系刑事恐吓，第二就系非法禁锢。咁依家就系即系好话唔好听就好好彩啦，系咪？叫做即系起码依家 settle 咗。嗱，我唔系话同意噶，嗱，冇屈我，冇我从来冇同意过话要将呢个同学咧隔扯啊踢出校噶。但系呢个不幸中嘅大幸咧，我可以讲话系，因为始终你系冇留到刑事案底啦，同埋系冇进入到司法程序啦，亦都系从来系冇人去报警啦，包括嗰啲好事之徒啦，系咪？好啦，咁但系咧，始终你，我觉得用咗呢个所谓私了嘅方式咧嚟到处理咧，就系开咗极坏先例啦。因为呢，根据他那个学生纪律委员会啊，他就住一个裁决呢，其实他有个解释的。他有四点啦，即是为什么要隔扯这个学生呢，我觉得是非常可笑的。那这个文件呢，就是我在 Now TV 那里看到的，我在 Now TV 看到的，我读出来给大家听。即是我放大人的那个图片来看的， OK？ 那他有四点的。啊、总之你唔好理啦，总之我就系喺电视截图嗰度睇到啦呢张嘢吓，咁、啊、即系佢有四点嘅，咁、第一点系咩咧？就话即系话佢诽谤啊，诽谤，咁就即系嗰句嘢系点讲咧？嗱、我依家要即系开翻嗰个 Now TV 嗰个图片出嚟先吓， 好似又断咯， 又断？边有啊？唔好乱噏啦吓！依家一路都系有做紧，你呢个冇断到喎吓，系咪啊？ 我见 YouTube 好多人话断咗，因为 吓、 啊，有线应该都 OK 啦，有 吓、 啊，应该 OK 啦 ，OK 啦， 冇断先吓，唔好乱咁讲吓，即系唔系你咁样咧，又喺度刺激紧我啲情绪，你明唔明？跟住学过两嘢又。又暴走噶啦！屌，冇斷咧就冇事噶啦。OK， 斷咗一下 ，OK， 斷一下唔緊要嘅。你 refresh 一下唔緊要嘅， 系繼續睇圖， 繼續睇係啦。唔係冇睇冇得圖冇圖睇嘅嗰個人，我放大出嚟嘅嚇。我讀俾大家聽啦，嗰段嘢係嚇。咁佢話咩咧？佢就話嗱，即係我哋有曬文，即係睇曬佢嗰啲 exactly wording， 所以 defamation 我。即系 assault 啦 ，or battery against any staff member of the university 啦，即系话系话佢诽谤或者袭击啊咁样啦，咁就话佢咧 denounce 呢一个嘅 professor Mock 吓、啊，同埋呢个 professor Shen 就话佢咩咧？即系呢个何俊谦就讲一句，就系你哋收共产党钱收得咁过瘾，奶共奶得你哋咁开心啊嗱！屎忽鬼嗱，咁啊佢讲咗呢句说话，咁而佢所谓呢个 defamation 咧，其实仲有或者我 assault 啦，我 battery 咧，就其实仲有两嗱有两点噶吓，第一点就头先讲嗰样嘢啦，就 denounce 啦，其实 denounce 咧都唔系叫做诽谤嘅，因为 denounce 其实系叫做谴责啦，或者系声讨嘅，其实系。defamation 先系嗱，我冇解嘅嗱，如果我解释错咗啲英文咧，你哋话翻俾我听啦，我唔系好叻嘅就我读中文系嘅啫吓。咁第二点咧就嗱，佢 佢呢个 point one 嘅 reason B 系咩咧？就是、you physically stopped the professors from leaving the building 啊嘛。嗱，好啦，即系话呢一样嘢咧，我哋当初最担心就系呢样嘢啦，就惊住你即系涉嫌呢个所谓非法禁锢啊，因为你挡住嗰啲教授学者唔俾佢离开嗰个会议厅嘛，系咪？ 系。 咁呢一个先至嗱，我觉得咧，其实你成个 decision 咧，你个 reasoning 咧。最有力咧都系呢点嘅啫，其他咧冚唪废话嚟嘅。喂，你闹人屎忽鬼！如果你系觉得佢呢一样嘢系构成诽谤嘅，嗱，城大试过一次噶，城大试过一次，我同你讲，有一个人系闹另一个人契弟，契弟啊，然之后系告佢诽谤噶，因为契弟系佢嗱，即系嗰个所谓被。觉得受到冒犯的人就认为契弟这个字呢在古代呢就认为他是即是类似即是南妓的意思类似是。嗱你不信你查返 case 是有的。如果你认为这个屎忽鬼这个字或者奶共啊即是我觉得前面那两句都是什么收钱收那么过瘾啊奶共那些是即是屌你这些泛民都成日讲的啦是不是但你说人家屎忽鬼呢我觉得你这个唯一可以斟酌的地方就是如果你认为是屎忽鬼这三个字受到冒犯、啊、那你可以提案的但是这个民事诉讼来的、啊、这个是民事的但是都不足以构成是一个所谓踢出校的合理的所谓原因来的反而你第二样呢其实你唯一你整个文件你看了呢就是你 physically stopped the professors from leaving 其实就是这一样东西即系我当初最担心都系呢样啦。好啦，第二样嘢就话佢damage 啊，或 defacement of any property 啊，就系话咧个 CCTV 影到佢去撕毁一啲嘅民主墙嘅一啲嘅纸张咁样，即系嗰啲嘅物品咁样，就话佢咧系应该要承担嗰个嘅后果，而唔系去即系所谓 arguing falsely 啦。我就认为系即系诡辩啦，或者系。辩驳啦，系咪吓？即系话佢 arguing falsely 嘛吓。咁、我觉得喂，你撕毁呢一个民主墙嘅嗰啲咁嘅标语又好，纸张又好，最多系体现到你不尊重言论自由啫，系咪吓？咁、我唔理你撕乜啦，我都唔评论啦呢样嘢系。但系呢样嘢唔会构成你系即系话 要踢出校， 踢出校噶嘛，系嘛？呢、這个不合理嘅吓，系咪？呢我谂作为一个所谓。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觉得是不合理的。那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他 refusal to comply with any regulations or orders by authorized persons and bodies prohibiting any conduct which disputes teaching, study, research or administ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那他其实这句话是说什么呢他 reason 就是说他没有 follow 到那个即所謂 no authorized entry 去十八樓嗰度嗰個，即係話不准進入啊！即係嗰個叫做 冇授權， 未經授權進入十八樓個範圍。十八樓個範圍即係話嗰個 Professor Mock 同埋 Professor Shen 嗰、那個嗰、那個 Professor Shen 嗰個嘅即係嗰個所謂嘅 辦公室啊， 叫做。十八楼是即系嗰个嘅，即系佢去做包围嗰地方、好啦，咁呢样嘢我都觉得，喂，佢即系佢系入咗去啫，但系都唔系应该构成话佢要被踢出校噶嘛，系咪？ 系。 好啦，第四点啦，就话即系 conduct， 即系话讲紧嗰个 conduct 嘅问题啊，就话佢影响咗学校嘅声誉同埋 well-being of the university。咁啊，讲乜咧？就话佢对于嗰个教授咧系 very rude and disrespectful 吓、啊，咁同埋咧就就 rude to the facilities manager。咁我觉得呢啲咧就系、是、好老实讲啊，你如果系你话对住嗰个嘢好粗暴啊、好粗鲁啊，或者系不尊重啊，咁系唔系构成一个所谓嘅，即系唔系构成一个所谓要被踢出校嘅一个？的因素呢我觉得以上所讲的冚唪唥都是废的其实除了一样东西就是他阻止人家去所谓离开那个会议室我觉得那个才是 即比较有力的因素，其他冚唪唥是废的嘛，我觉得啦，是不是？至少我想任何理性的人都会这样觉得啦。 其他的比较主观一 点，因为那些喂大佬，即都不要说主不主观，我当你客观都不会因为这样而踢出校啦，是不是？ 是的， 即你说不尊重那个老师就要被踢出校，那我想是 咁多大班人都要俾人踢出校。 吓、啊，咁我谂呢个讲不过去啊吓。嗱，咁呢样嘢我都觉得咧，佢系俾人踢咗出校咧，呢、這个系严重咗嘅。嗱、啊，呢、這个绝对系嘅。咁咧就当然啦。你咁样任佢裁决，我觉得你系应该咧，首先第一，你就要，我觉得佢应该攞翻个30,000蚊嘅学费先嘅。因为他一交了就转头踢了出口嘛，即是这个何俊添应该拿回那30,000蚊学费，第一，因为他2月尾交了，3月就踢出口嘛。第二，你这个其实用私了方式呢，有些人说开极坏先例，我同意的，不应该是用这种方式去处理，因为你当了他是好像干犯了一些刑事的罪行这样，因为你说他即係嗰個所謂肥胖啊，或者係話佢阻住咗啲教授去離開嗰個會議室啊嘛，嚇、啊！咁我覺得呢啲你既然係覺得咁嚴重嘅時候，嗱、啊、當然我唔係支持報警啦，係咪？唔係冇有屈我啊又，但係你又唔喺冇報警嘅情況底下，你就作咗個咁樣嘅裁決同埋一個咁嘅審訊，喂，我覺得係你有冇咁樣嘅足夠嘅證據啊，或者調查啊，係咪啊？嚇！你有冇好慎密嘅一個嘅調查咧嚇？咁、啊我又覺得係即係嗱，呢、這個就係我嗰個嘅睇法啦。就住呢一個何俊謙嗰個被踢出口，你有咩睇法啊？阿 JoJo， 嗯，即係、 你認為係咪合理啊？嚇、 嗱，校方嗰個決定嘅當然唔合理啦，因為我覺得即係基於上邊以上啲因素咧，嗰四點咧，真係除咗話涉嫌阻止嗰個校副校長離開，呢、這個係真係有少少 嚇， 即係有機會入到之外咧，其他都真係應該真係冇可能係足以踢出校咯。 係， 因為真係我都唔係好識講呢個 嚇、啊。好啦，嗱，咁即係你都覺得係理據不足啦，所謂，所以咧我就覺得係。你話甚至乎係話應唔應該去就住佢呢一樣嘢去作出懲罰，我覺得都有討論空間嘅，有討論空間。雖然嗱，我同意李怡講嘅一個説話就係咩咧？任何一個人去搞一個所謂嘅公民抗命，我覺得即係佢覺得啦嚇，都係有代價嘅。嗱，我同意噶。依家你哋喺大學嗰度搞任何嘅呢啲所謂嘅抗爭啊，或者公民抗命咧，你哋必須係理解清楚。你哋可能会受到一个所谓嘅纪律聆讯，或者系法律效果。嗱，李仪讲嘅呢样嘢，佢话你承担得起先好做。嗱，我同意嘅呢样嘢系，我完全同意噶。咁但系你依家就觉得呢个刑罚过重，咁我都同意嘅。吓，呢个刑罚绝对过重，因为我哋对比咗冯敬恩嗰个案件嘅比较嘛。嗱，我依家一路都好理性去讲啊，系咪？但系咧，好啦。咁呢個即係裁決就講完啦。另外咧，有另外有啲同學仔嚇，嗰、啊、三個咁我又介紹埋啦。其中一個叫林永恆，就係、是、理工大學嗰個前學生會會長啦。佢就係嗰啲左翼進步青年啦，係咪嚇？佢、啊、就係有咩倡議咧？就係、是、話倡議呢個理工大學嘅學生會就重返學聯啊嘛，係咪嚇？咁、啊、另一個叫做 Owen Lee 嘅李傲然。咁佢就係理工大學嗰個學生嘅 undergrad 學生嘅，即係本科學生嘅校董啦，嘅校董會嘅代表啦，係咪？咁佢又泛民嘅嚇，佢亦都係有意咧嚇，我懷疑啫嚇，佢有意係參選咧呢個區議會嘅，因為佢係有落區做到一啲嘅地區工作啦，係咪？又掛曬 banner 又易拉架咁樣嘅。另外嗰個女仔我唔識佢啦嚇，因為真係名不見經傳，就真係唔識佢咩政治立場啊咩我都唔知啦。咁你何俊谦就系呢一个嘅学生独立联盟嘅成员啦，系咪？众所周知啦，吓关蛇系咪？嗱，咁我就咁睇啦。咁有啲人咧又开始spin 啊，就话呢一个系即系所谓政治迫害啊，牵涉到言论自由啊、学术自由啊，即系将一大扎嘅名词咧就开始又堆砌啊、炒埋一碟啊。 即系好逻辑混乱咯。我觉得呢啲人系嗱，第一首先嚟讲，学术自由咧就同呢嗱有啲益友都问，学校可以判社会服务令咧，佢嗰个所谓社会服务令系点解咧？就唔系话你一般嗰啲，即系唔系话冯京一俾人判咗喺法院度判社会服务令，就叫佢去游游啊吓嗰啲吓换灯胆，唔系嗰啲。其实咧，以前周树峰，我好似依稀记得周树峰喺中大都试过俾人判类似嘅嘢。 系， 咁就系所谓 community service 啊，佢嗰个即系叫做社会服务咧，就唔系法院判嗰只叫做社会服务令。嗱，你根据佢个 student handbook 里边咧，其中有一条咧，亦都系最温和嘅咧，就系判处佢系做一个所谓社会嘅服务吓，咁啊某一个时数嘅。呢、這个学校系有权咁判嘅、哦，嗱要睇佢 student handbook 吓、哦，咁、啊、佢绝对有咁嘅权力，亦都以前试过有啲人喺校内里边搞一啲嘅所谓校政嘅抗争都有试过噶，我所认识嘅都有吓。咁、啊、呢个你话合唔合理我就唔知道，但系佢绝对系有条文咧嘅依据嘅吓、啊，我只能咁讲啦。 即系会唔会系校园之内嗰啲服务，即系图书馆嗰啲？ 我唔清楚佢嗰个所谓 community service 嘅服务嘅范围系乜嘢啦，但系总之佢系 嗰个系图书馆服务噶嘛，我记得系。 O、okay, K， 好啦，咁你就补充咗啦，就系佢喺图书馆做。咁、嗯、anyway， 佢系有一个佢嗰个所谓学生纪律委员会咧，系有咁嘅权力咧去作出有咁嘅判决嘅，就系、是、所谓社会服务吓。啊咁但系佢就当咗自己嘅司法机构咧，屌你咩又社会服务令啊，一间又永不录用。嗱、啊這個、呢个咧，我觉得系好离谱噶吓，我讲埋先。你赶佢出校，我觉得嗱、啊，你都有一个所谓嘅条文嘅依据嘅。但系你话永不录用，你使唔使讲到咁啊？即系话你唔录用佢，你即系大把理由啦，系咪啊？你再佢再 apply poly U， 我相信佢都唔会俾人录用啦。但系你使唔使咁样去即系？专登话写哦，呢、這个学生何俊谦，我哋永不录用噶啦，咁样即系呢个系好，你知呢啲系非常严重嘅指控嚟噶嘛，系咪啊？ 系， 即系你系基本上系踩多佢一脚啊！其实你踢佢出校已经系完咗事噶啦，其实系咁你踢佢出校都唔够，仲话呢个学生系永不录用嘅，咁你完全系唔俾机会佢啦，系吓，咁系呢啲系，我觉得你有权就唔应该用尽啦吓，我系咁嘅睇法啦，系咪？好啦， 嗯。 但是如果你说要将这件事是 spin 到去说做这个所谓的政治迫害呢，嗱，因为我是知道我是有 follow 晒成件事的，咁所以呢我是不会同意的。如果你说这个你夹硬说这个是政治迫害啊，或者是anyway 类似咁嘅嘢呢，我是不会接受得到的。嗱，我解释俾大家听。首先你要讲，嗱，我头先讲咧，有啲人又话呢个系所谓嘅学术影响学术自由啊。喂，你唔识唔好讲啦，呢个系学术自由嘅意思系咩啊？就话当你做一个 research， 做一个研究嘅时候，或者系你无论系 apply 分又好，唔就系你自己做一个纯粹 research 嘅 topic 又好，比如吓，我举个例子，系关于香港独立嘅。咁然之后咧，你做呢个题目系受到你嘅上司干扰。吓、啊、阻挠吓、啊，或者系 anyway， 总之系有唔同程度嘅干扰啦，系咪吓？或者唔批钱俾你啊？ 俾你做啦， 或者唔俾你做，或者系当你做咗一啲嘅学术研究嘅时候，有一啲嘅成果吓、啊，有啲嘅结果，你系有人系受到佢 Hong Kong U 个文调试过啦，系咪、 嗯？ 就话佢要求你唔好去发布某一啲嘅结果或者系干扰你嗰个嘅。内容啊，咁样嗱，呢啲系牵涉到学术自由嘅，系咪？ 系。 而系呢个俾人踢出校嗰个何俊谦，佢系读 Top Master 噶嘛，佢系读护理学系噶啦。Top Master 嗱 ，Master 咧就分两种嘅，一种就 Top Master 咧就叫做授课式嘅硕士啊，系咪？嗰种俾钱有得读噶啦，就系、是、你上堂嘅啫，系咪？另一种咧就叫做Research Master， 即系研究式嘅。硕士啊，即系我哋叫嘅叫 MPhil 啦，系咪？即系所谓叫做哲学硕士啊，嗰只叫做吓。 系。 咁佢读嗰只咧就 Top Master 嚟嘅，咁唔使做研究嘅，其实系。咁你系干预呢个学术自由， 即系我咧唔识，唔好讲啦，系咪啊？你真系丢人现眼咩？系咪啊？你即系呃鬼咩？系咪啊？ 唔好乱用呢啲 term， 唔好滥用乱用啦。学术自由关学术自由鸠事咩？好啦，第二样嘢，有啲人又话佢系就住言论自由走去冲击呢一个嘅老师嘅咁样。嗱，你睇翻成个事件，成个事件就咩咧？何俊谦同埋呢个李傲然咪走咗上去十八楼嘅包围啦，系咪？ 系。 其实我十月都讲过嘅呢啲嘢。咁就系佢当日点解会冲上去呢？你知唔知个触发点系咩咧？冲上去嘅触发点系咩咧？嗱，当然啦，每一样嘢有佢个导火线，即系所谓触发点啦，同埋佢嗰个嘅所谓 underlying 嘅 cause 即系嗰个。即系我唔识讲啦，总之就系一个，即系总之有一个长线嘅原因同埋一个嘅导火线啦，吓咁样讲啦。咁啊，导火线系咩？就系话佢哋要求话约见咧，我最记得噶啦，就佢哋要求约见校方咧喺2018年嘅10月5号啊，吓如果我冇记错咧，10月5号就星期五嚟嘅。佢哋就要求约见校方喺2018年10月5号星期五咧，就喺一个公开嘅。PolyU 嘅 podium 嘅平台嘅地方咧，就作出一个公开嘅辩论，就关于个民主墙变做连侬墙嗰单嘢啊嘛，你记唔记得啊？有嗰单乜嘢噶系咪？ 系。 然之后咧 ，PolyU 嘅人咧就复翻佢话嗱，我哋礼拜五咧就唔得噶啦，太仓促啦，咁就礼拜六嘅下午4点去会议室倾啦。咁呢样嘢咧就触怒咗阿关蛇咯，吓、你知唔知啊？关蛇就觉得好唔满意啊，因为觉得就系佢哋唔尊重学生。同埋佢话我礼拜六唔得闲喎，咁样好啦，咁就成即系一扎人啦吓、就其实都系嗰几个啦， 4个啦， 系啊，咁啊即系冲上去嗰个18楼咯，好啦，咁咧嗱你就听到呢一样嘢，好啦，咁啊，且你咁样讲就梗系即系断章取义啦，神区，咁你话有个 underlying effect 咁，即系个 cross 噶嘛，咁咩咧？嗰、那个长线嘅原因系咩咧？就系、话如果你记得咧，嗱，你知十月就系嗰、那个。即系928嘅所谓两周年啦，18年嘅928系咪？ 四周年 啦，系啊。咁佢哋咧就话要将即系呢个就系理工大学学生会咧。嗱，我都认为佢不合理嘅。佢哋咧就喺冇经过咨询、冇经过民主程序、冇经过公投啊、冇喺民意授权嘅底下咧，就将一半嘅民主墙嘅版面就割咗去。就攞嚟做连侬墙嘛，所谓嘅嗱呢一样嘢我都唔同意噶。老实讲，呢个违反民主原则噶，你明唔明啊？因为民主墙本身就已经系最民主啦。民主墙嘅原则就系咩咧？畅所欲言啊嘛，言论自由啊嘛，就系话你喺个民主墙个版面，哪怕你系讲雨伞运动又好，讲咩港独又好，乜都好，你都可以随便张贴嘅。呢个系嗱，呢个系事实。咁但系你将一半嘅版面画咗做。连侬墙，咁你咪限制咗嗰个学生只能够发表相关嘅言论啦。佢未必系要讲政治言论嘅，佢可能话你间餐厅、学校个餐厅服务好差，有曱甴、老鼠，佢都可以钉民主墙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系讲乜都得啦，总之， 即系你讲乜都得噶嘛。你变咗你系一个话题上边嘅限制嘅，你咁样去做嘅话，其实你系不民主噶。你将民主墙割咗一半做连侬墙，系不民主嘅做法嚟嘅。而且冇经过民主程序，冇走到嗰、那个即系所谓，即系冇夺得个所谓民意嘅取得民意嘅授权嘅。好啦，呢一样嘢基本上学界咧都系，其实都基本上有共识，就觉得系呢个 PolyU 嘅学生会咧系不智嘅，而且有问题嘅。你咁样改，冇一个大学嘅学生会系会割一半民主墙咧去做某一个特定嘅。你可以 encourage 啲学生。鼓励鼓动啲学生去就住呢个所谓雨伞运动又好，雨伞革命又好啦，我唔理你打飞机啊嘛，你哋呢啲咩 term 系？喂，你可以就住每一个嘅议题去发言，嗱呢个我觉得系 OK 嘅。你甚至乎你可以自己咧，你学生会本身就自己贴啲嘢上去咧，就关于雨伞运动四周年回顾，你贴够一半版面都得，因为大家斗贴嗱，冇话贴几多，你可以贴一半，你有咁多文章，你咪贴一半咯，你明唔明啊？ 系 咁、你咪贴够一半版面咯，咁冇问题嘅。但你就唔应该将佢改咗个名叫做连侬墙，呢、這个系违反民主原则啦，必须要讲清楚啊！呢样嘢系，因为你哋嘅所谓抗争，其实就系基于呢样嘢嘛。嗱， 阵时 ，Poly U 嗰个校方睇到话，喂，你唔妥当喎，因为呢一个民主墙咧，其实呢啲系牵涉到一个所谓师生共治同埋学生会自治嘅一个议题嚟嘅，就同港独啊咩系无关嘅，唔好喺度嚟即系夹硬渗杂啲嘢，就喺度嚟炒作啦，同苹果日报一齐嗱，我唔会接受你啲咁嘅捆绑式嘅嘢噶，屌你呃出边嘅人得啫。我跟足噶呢单嘢，你呃我啱唔啱啊？呢啲嘢同港独有乜关系啊？屌你老尾，即系唔好乱噏啦！明明就系你哋即系做一个所谓不民主嘅决定，就学校要求你去即系将个民主墙还原。点解佢有咁嘅权力去要求呢？因为嗰个民主墙嗰个产权嗱，依家讲紧产权啊，嗰、那个产权其实系属于学校噶嘛，咁佢。授权你学生会去管理呢一个嘅民主墙，咁你当然民主墙就系做民主墙嘅应有嘅活动啦，系咪？你唔应该改变佢嗰个用途噶嘛？你改咗名，哪怕你改咗名，你其实都系改变咗用途嘛？你明唔明啊？你改变咗民主墙嘅用途啊？嗱，如果你听唔明咧，咁我冇办法噶啦。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你改变咗民主墙嘅用途啊？你系？你变咗连龙墙啊！屌你老咩！你本身你可以讲乜都得噶嘛？你变咗只能够限制某一个 topic。嗱，呢个不民主嘅做法。好啦，学校要求你还原，你唔肯。嗱，当初系呢班关蛇又好，呢个林永恒又好，李傲然又好，即系呢四个受罚嘅学生啦吓。你哋系不同意还原个民主墙啊！你哋系要求去，即系话要保留呢个连龙墙啊！嗱，我当时我已经指出咗呢样嘢唔妥当噶啦吓，呢个第一点。咁你哋其实嗰个所谓抗争嘅理据系非常之薄弱噶。你抗争嗱，大家抗争系咪有一个好明确目标先？你呢样嘢本身就不民主嘅，人哋要求你还原，咁你唔肯，你本身我就觉得你样根本就唔系好 valid 嘅一个，即系你话你要就住呢样嘢抗争咧，我觉得系好薄弱嘅。学界都系咁谂，你唔信咪人啦。如果唔系点会依家学界声音咁少啫？系咪？一人都知道你发生咩事啊嘛？屌！咁好啦，咁之后好啦，就发生咗呢单嘅所谓冲击啦，又佢约见约唔成，系咪吓？咁、啊、我觉得佢系好冲动嘅，你走上去咗所谓嗰、那个，即系你如果你话呢个系跟住所以后屘咪约见嗰、那个，跟住咧学校就话你还原唔肯还原咧，佢封咗嘛，系咪？封咗之后咧，佢哋就约见啲学生会就约见理工大学啦，咁就话约佢10月5号啊嘛，礼拜五啊嘛，人哋话俾你听礼拜唔得就礼拜六啊嘛。咁你又话礼拜六唔得，你冲咗上去啦嘛？咁嘅时候，你系咪你觉得嗱？你如果话呢个系抗争嘅话咧，咁、那个理据就真系相当之薄弱嘅。老实讲，喂，你呢啲系你呢啲系咩嘢嘅抗争啫？嗱，抗争咧一定系一个好清晰同明确嘅目标。你哋嘅目标当阵时嘅目标就系话要保留嗰个民，即系保留嗰个连龙墙嘛？系咪？好啦，你要保留连龙墙。后尾咪见唔成啦，佢哋咪发动绝食嘅，记唔记得啊？嗰时我笑鸠佢哋啦，你啊屌人哋泛民绝食咧，就饮鸡汤啊，又唔绝到死啊，连自己老母都威胁唔到啊，咁你哋依家去绝系咪？咁我笑鸠佢哋啦，好啦。咁后尾佢哋其实都绝咗唔够，好似唔够24小时咧，都停咗嘅。喺礼拜日接住落嚟嘅10月7号礼拜日，嗱我记得好清楚嘅呢啲嘢，呃我唔到。10月7号嘅礼拜日嘅晏昼4点。停止咗绝食，咁点解停止咗呢？原来就有一个所谓嘅 compromise 妥协啊，就话学生会竟然间系同意咧校方嘅要求咧，就系将民主墙还原、哦。咁然之后即系话你搞咁多嘢，又绝食啊，又抗争啊，又包围啊，又呢又路啊，你搞到10月7号嘅时候，其实你系 setback 嘅、哦，你系同意校方嘅要求。是将那个民主墙是还原回去就没有连龙墙了。是。即是你搞那么多东西，你这个抗争的目标你不清晰，你是做什么？那原来搞完一大轮之后，你就竟然同意回学校的要求的，然后就哦散班这样。喂，首先你要讲，你说如果我这样要支持这样东西，我怎样支持啊？嗱，我整个 flow 讲出来了，已经是。我问你这个是关香港独立什么事？关政治迫害咩事？呢啲嘢系由一开始你嗰个所谓抗争嘅诉求都系唔清晰，同埋根本上系 invalid 嘅啦。嗰样嘢系 你将个民主墙一半劏开咗做连侬墙都得喎。喂，下届难保有一个俾人收买咗嘅。喂，我哋唔好民主墙咯，叫革命墙、社会主义墙咁得唔得啊？有个基督徒上台，喂，我话诶唔好啦，民主啊，唔好由人民做主啦，由神做主啊，我改做神主墙，咁得唔得啊？唔得噶嘛。喂，佢割一半出嚟，唔好讲啊，全部传教啦、宣教啦嗰啲攞嚟，咁得唔得啊？系唔得噶嘛。因为你钳制咗个言论自由嘛，嗱呢样嘢就系我所讲个表达嗰个言论啦。喂，你自己都打到自己嗰个诉求嘅，你真系同学校喺度闭门会议，你当初话要求10月5号公开会议啊嘛，喺个 podium 嗰度，记唔记得我有讲过啊？啱啱都讲过啦。然之后人哋学校要求你10月6号喺个会议室嗰度进行一个会议，下午4点，你哋就话呢个闭门会议我哋唔会去嘅咁样。咁你10月7号你搵边个人走去系咪开闭门会议啊？走去同学校？你是不是10月7号有人啊？嗱，我唔知系边个，你自己出嚟招工啊、招营啊。10月7号你哋系咪有学生代表走去同呢一个理工大学走去讨论咗之后，有一个作出咗个妥协啊，就完事啦，吓还原个民主墙。你根本上就系屌你老母閪一场闹剧，然之后依家啲又加盐加醋话，哎呢个系关涉言论自由啊，呢个系牵涉到呢个香港独立啊，将唔同嘅派系扯晒落水。你屌你老母，我一睇就已经知道呢个政治骗案嚟啦。喂，你叫我去批评呢个理工大学嗰个嘅开除学籍系严重咗，我觉得同意噶。但你话呢啲系政治迫害乜乜乜乜？喂，大佬佢点样政治迫害你啊？首先你就唔好话人哋，即系有啲人又诶、哎，因为针对何俊谦个香港独立嗰个诉求咧，就隔佢扯。陈浩天个学位有冇隔扯啊？大佬，人哋攞双学士、啊，知唔知啊？咪一样照颁授嗰个嘅 degree 俾佢啊？陈浩天唔搞港独咩？咁点解冇踢佢出校啊？即系唔好又喺度嚟乱咁 spin 啦，我觉得系你系嗰样嘢，你咪讲嗰样嘢咯。你系觉得哦呢、這个理工大学咁样罚则过重系好唔恰当嘅吓、啊，即系令到你个系亦都系不公平嘅审讯嘅，你咪讲呢啲嘢咯，系咪啊？就唔系话啊，因为针对打压港独，屌你谂咩讲关港独咩事？由头到尾成个 flow 同港独都沾不上边，系你班友将民主墙割咗一半做连侬墙，呢、這个我不嬲到我都唔认同噶啦，我谂冇人会认同啦，就算你系黄丝，你都唔会认同啦，点会割一半做连侬墙得啫？人哋割一半做红色墙得唔得啊？一人一半啦、啊，笨柒。一个黄丝墙、一个蓝丝墙得唔得啫？唔得噶嘛！民主墙就已经本身系最民主，而学校要求你去还原嗰个民主墙，唔好搞连侬墙。佢本身就其实佢都喺度捍卫紧言论自由，我就睇唔到佢点样钳制个言论自由，系咪？当然佢嗰个罚则，即系话头先我哋讲学生纪律委员会就住个裁决嗰啲解释嗰四点嘅所谓嘅，即系话你犯咗个四个天条，我哋会觉得好好笑啦，系咪？一系就根本上系找不着痒处啊，我哋觉得系吓咁。但系你话呢啲系政治迫害，你点样政治迫害啫？系咪先吓？我真系唔同意啊吓。咩连登做我你咪做咯，做到够咯，我惊咩啫？我都系是其是非其非，我都系讲我自己知道嘅嘢。基本上呢啲系学界，其实大家都知噶。仲有一早我讲咗话叫人唔好直播啦，呢、這、一个嘅 讲咗好多次， 讲咗好多次话你哋嗱本土派不嬲，由头到尾话搞抗争有两个原则，第一就系以不被捕嘅原则啊嘛，系咪？以保障自己嘅安全为原则嘛。第二个就系佢哋不嬲嗰啲行动都系蒙面噶嘛，所以先俾泛民屌嘛。而蒙面的意思就是说他不要即是将个身份曝光嘛。嗱，你哋唔系嘅，你哋系中意直播嘅，即系每逢亲搞亲咩行动啊、咩嘢行为啊、搞亲咩活动咧，都要直播，惊死人哋唔知嘅。但系你又冇收视嘅，冇人睇你嗰啲嘢系。好啦，你真系搞直播，你记唔记得 BU 搞过一次啦？咪累街坊累死人啦，系咪？ 陈乐行嗰一次， 陈乐行暗家产咪搞直播嘅，走去包围嗰、那个。即系语言中心啊，记唔记得啊？ 系。 咁你咪累街坊累死晒你同学咯。我哋已经提醒过一次，温馨提示又好，闹又好，点都我都讲咗，唔好再搞呢啲咁样嘅直播啦。因为呢啲咁嘅嗱，你可以咧 keep record 留底，我认为冇问题嘅。你咪挂住喺心口度又好，你搵人揸机又好。嗱，我觉得你可以自己拍片留底，保障你自己嘅权益，我觉得绝对系冇问题。但你唔好攞嚟直播啊，哥。喂，你嗰句嗱，头先我哋咪讲咗话你学生纪律委员会咪有一句佢闹人哋奶共啊、收钱啊、屎忽鬼嘅，记唔记得啊？ 系 嗰句嘢，屌你谂啊，系喺你嗰你自己拍出嚟嗰段片里边好清晰咁表达到出嚟噶嘛？仲有依家嗰啲媒体走去，即系咪有啲片段话睇住佢喺度冲击好肉酸嘅嗰啲片段，其实系又喺度指住嗰啲人嚟谩骂或者系即系唔俾人哋离开啊。所以我哋当初咁担心呢个人就系话惊住佢刑事恐吓同埋非法禁锢呢两样嘢啫嘛，系即系惊住佢仲。就是我哋当初喂嗰条片，其实都系你屌你谂啊，你自己摆上网嘅，你明唔明啊？嗰条片系你自己直播摆上网噶，然之后嗰啲其他嗰啲嘅媒体就攞你嗰条片嚟剪嚟用啊，你明唔明啊？啲边又咁戇鳩嘅吓？ 佢哋中意点 cut 都得噶啦，啲传媒。 喂，不嬲都系唔系点 cut 都得，而系你屌你老母，你唔应该摆上网噶嘛？呢啲嘢系本土派行动，不嬲都唔系咁样做噶嘛？喂，你连自己嗰个安全都捍卫唔到，你点样帮人哋争取啊？系嘛？喂，我哋讲过好多次啊，任何行动都唔应该直播噶啦。你可以录影存档，你唔应该直播。我哋讲好似冇人信嘅，啲人当你臭四啦，你神驱识閪咩？吓，开咪你叻。喂，我就攞个心出嚟，即系我，你大家以心为心啊！我都想你哋呢班学生好啊，系咪啊？咁都想你死咩？啱唔啱啊？即系唔听嘅，唔听咁啊！你自己又自掘坟墓啦！你哋中意直播，你哋以后继续直播啦，冇所谓噶。又唔系我俾人拉，你哋俾人拉啫嘛，系嘛？跟住你咪喺度嘈咯。即系我哋已经讲过好多次啊。第二样嘢就系你嗰、那个，即系你嗰啲所谓抗争嘅，哇！你话一样嘢系抗争，我想问啦，如果流马车，即系举例啦吓，或者嗰唔好讲流马车咧，屌你啦，即系呢个假名嚟，唔怕讲啦，呢个流马车。走去突然间揸住把刀，走去剁剁剁剁剁咁样，好啦，咁你会唔会认为呢个抗争啊？你都唔会认为呢个抗争啦，因为抗争嚟讲，你系必须要有一个好清晰嘅目标噶嘛。你抗争你为乜先？系咪啊？嗱，你呢啲唔系匿名嘅，因为你自己摆晒上网，你要讲清楚噶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如果你蒙住块面嘅，当然冇人会出到嚟解释得清楚你呢个抗争行为。到底是为了什么、啊、但是你因为你是已经直播你出了样子嘛，你是你明白我意思啊， 有名有姓。 当你有名有姓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应该解释清楚，喂，当你认为你冲上去包围那个副校长又好什么又好，你认为这个是抗争的行为的时候，到底你这个抗争的行为的目的是什么先？原来就是要要求他提早一天见面，是不是？其实是这样的嘛，喂，其实是这样的嘛，你明白吗？咁你咁样嘅时候，你唉点讲咧？你唔系话唉你要撑港独，你咪走去冲击个校长？你唔系啊嘛？你纯粹系就住嗰个所谓嘅日子啊，大家倾唔埋攣啊，你冲咗上去啫嘛。 抗争理由好无聊咯， 即系好无聊， 好无聊， 好薄弱，系嘛？咁喂。你话呢个一阵又话人哋针对你嗰个港独嘅行为，你点样针对先？呢样嘢你即系你又拉埋港独啊，一阵又拉埋呢样言论自由落水。喂，你系咪有关于呢啲嘢先？如果唔系就唔好讲啦，系咪？唔好捆绑式做一个所谓立场嘅绑架、情感嘅骑劫啦，吓、啊！即系你系嗰样嘢咪讲嗰样嘢咯。喂，我都认为你呢个普呢、這个理工大学值得闹噶，个罚则系过重噶。我哋讲咗啦，冯敬恩有案底嘅，判咗刑嘅，都冇踢出校。点解你要踢出校咧？我讲过噶，系咪？我都唔同意噶呢一个嘅罚则系，甚至乎应唔应该惩罚嗱？有啲人都话啦，高坤教授佢做中大学生，即系中大校长嘅时候，佢都遇过有啲嘅学生嘅冲击佢啦，都后屘都话唔追究啦，系咪？呢个当然系佢大量吓，啱吓，咁但系。你话当佢真系要去做一个所谓纪律聆讯嘅时候，系唔系踢佢出校系一个最好嘅形式咧？系咪？嗱，呢个我觉得系可以去讨论嘅，系咪？有空界讨论，你就唔好一勾就话呢个系政治迫害，我都睇唔到点样政治迫害呢个嘢系点样政治迫害先？即系你明唔明啊？你嗰个事件嗰个本质又唔系即系好无聊啊嘛，大佬，你个学生会又戇鳩。将一半划做连侬墙，你本身你贴嗰啲嘢，如果你唔将个民主墙改名做连侬墙，你一样可以贴噶嘛？你老母閪啱唔啱啊？ 即系佢哋本身已经打紧自由言论自由 嘅。系啊， 你使乜画一半出嚟，夹硬做连龙墙？你咪照，你咪照，你话，唉，我要我哋 ，we will be back。我们会回来的，雨伞精神不死，你写呢啲嘢你咪照写咯，人哋冇唔俾你写啊嘛，人哋冇搣你唔俾你写，你咪照写，你照写冇问题噶，你使乜将个民主墙改变嘅用途限定咗只准讲呢样嘢？呢、這个就系个问题啊嘛，到底你哋知唔知言论自由嗰个核心价值系咩嚟噶？就系、是、当你表达意见嘅时候，你唔应该妨碍其他人嘅表达自由嘛，你嘅就妨碍紧人哋嘛。喂，如果比如话，喂，我就认为啊，吓呢一个嘅 Poly U 吓、啊，就好多嗰啲咁样嘅大陆游客走嚟嗰、那个呢一、這个嘅饭堂嗰度食饭，好不满，咁我就贴唔到噶咯，喺你嗰个嘅连龙墙，因为唔啱题目啦嘛，咁你咪屌你老母，你咪限制咗人哋嗰个言论自由啊，系咪？就咁、是、样嘅意思啊嘛。你咩言论自由？你话人哋打压言论自由，人哋点样打压言论？我见到苹果日报好多嘅读者都系盲目嚟嘅，片又唔睇，理据又唔睇，然之后咧就自行脑补啦，就啊呢、這个踢出后咧就一定系即系政治迫害，你点样政治迫害先？你解俾我听啦！你话针对佢港独嘅立场，根本上人哋由头到尾，你话嗰、那个学生纪律委员会都冇讲过关于港独嘅嘢。咁你话诶、欸，因为佢你白痴啦，你神区人哋唔讲啫，人哋收埋咗，根本上就针对你港独嘅学生啊。咁陈浩天又顺利毕业，你解俾我听啊！仲有，如果佢嗰日唔系戆鸠鸠走上，人哋点会纪律聆讯啫？你解释俾人听，你嗰日冲上去为乜先？嗱，每一个人做每一样嘢咧，都有佢嘅目的噶。你嗰日冲上去，你为咩先？你明白我意思啊？你如果你冲得上去嘅话，你就要预咗嗱。你唔好话啊，因为呢啲冲击咧，我哋要对学生包容。喂，因为我哋系同情你，我哋先会有嗰个咁嘅标准啫，大佬啱唔啱啊？对于学生包容，喂，好老实讲啊，有啲人唔妥你嗰啲，喂，咁佢梗系话要求揸正嚟做噶啦。喂，社会都有唔同嘅意见噶嘛。我就认为任何一个人喺校内里边搞抗争又好，喺个社会里边搞公民抗争、公民抗命都好。喂，你必须要预咗你有一个所谓嘅法律后果，或者系你有嗰个纪律聆讯嘅责任噶，你都要有。你唔好以为怕攞有走啊！嗱，呢嘢系错噶，呢样嘢本身就系错，你要有后果噶。每一个人，就算我开咪，喂，我随时喂有啲人唔啱听，可以出个律师信告我诽谤嘛？你明唔明啊？ 系。 我都要为我个台负翻原责噶嘛，所以我点解要力求自己嗰啲嘢精准？准确唔好有错，喺一啲 factual 嘅嘢系唔可以有错。你可以有一个主观嘅评论，但你必须要基于客观事实，就系咁解啊嘛。我都唔可以喺度发一疯噶，咁多人听，你明唔明啊？咁你都要咁变咗，你其实你或者抗争，你都要预咗自己会有个后果噶嘛。包括 BU 嗰啲同学都系噶，喂，我都好担心佢哋噶嗰阵时系，因为你哋咁样无端端成扎人曝光。喂，我都戥佢担心噶，我都紧密同佢联系，即系就住佢哋嗰个，因为佢哋都有接受几多聆讯噶嘛，系咪？ 系， 即系，唉，就系咁啦。嗱，我就系即系讲咗我嘅意见啦，系嘛？咁你咪大家咪去嗱，你哋可以自己去判断嘅。你话呢个系唔系政治迫害？你可以依然继续认为政治迫害，我都唔会阻止你嘅。咁但系就系我哋系要。即系我个立场就系话，系就系，唔系就唔系咯。你好难喺现有嘅所有嘅理据底下，你又说服到我系呢一个就系关于系打压港独或者系政治迫害咯。你说服唔到我咯，喺现有嗰个嘅资讯底下系，除非有啲人我哋唔知嘅，咁我希望佢哋自己讲啦。 即系我哋而家就根据翻我哋知嘅事实。 系啦，根据已知嘅事实咧，就绝对唔系。咁你其实你话呢个俾人踢出校又好，罚佢唔知百二个钟头社会服务又好，你都系因为呢一个冲击嘅事件啊嘛，系咪啊？喂，如果你个冲击系好有理据嘅大条道理，比如话佢你喺毫无预兆嘅底下，你冇干涉到个民主墙吓，冇改造连龙墙，佢突然间封咗你嘅。你明唔明啊？佢突然间成个民主墙封闭咗，唔准所有同学发言，你真系冲击佢。喂，我就会觉得系会支持、啊，你明唔明啊？ 因为学校无理啊嘛， 因为学校无理啊嘛，咁你大条道理啊嘛，系咪先？喂，依家唔系，依家唔系， 系你割咗一半出嚟，唔俾人哋讲其他嘢，然之后学校要求你还原，你唔肯、哦，但系最尾又肯、哦，最尾点解你肯啊？喂，毫无解释噶呢啲系，最尾点解你十月七号有人走去做内奸，走去同学校呢、这个绝对内奸嚟噶，喺学运嗰度，点解可以走去同学校无啦啦作出咗个妥协，就系话，哎，我哋都系还原民主墙啦。咁你之前嗰几日搞紧咩啊？请问你之前嗰几日搞紧咩先？是不是有些人就说啊这个呢是騎劫言论自由。我不知道他在说哪个你可以表达得详细一点是不是你各位益友有什么的即是意见想发表呢就欢迎你们打8192047130条线或者呢你们可以在那个留言板留言。Jeremy Lui 呢就说搞抗争呢开真名真样呢就更加预咗要有效果。而且是快好多，咁呢个当然系啦，呢个当然系。有一个咧 ，Yan Yang 就话咧，连农场啊只在霸地盘。嗱，我唔同意，点解要咁样霸地盘噶？你霸地盘系应该斗贴。嗱，其实每间学校嗰个管理民主场嘅方式都唔同嘅。嗱，大部分嘅我据我所知咧，大部分嘅院校个民主场咧都系归于学生会个自治范围嘅。咁而我嘅经验咧就系 CTU 啦，城市大学啊，点样做呢就每个礼拜一咧上昼咧，佢就会清晒成个民主场个版面噶啦。咁你咪大家斗贴咯。礼拜一朝头早去，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佢就会 last 七日嘅吓，即系你嗰篇文章会 last 到贴到七日嘅张贴。咁咪大家斗贴咯，系咪啊？你要霸版面嘛？你咪礼拜一朝头早神心啲去6点去斗霸版面咯，斗贴咯。咁使乜要你使乜咁样霸地盘啫？你估只猫狗屙尿啊？霸地盘系咪啊？即系你 根本就系骑劫咗个民主场咯，佢哋其实系。 阿陈永仁闹阿刘炳章，唔系你可以闹刘炳章，我觉得冇问题吓、啊。你咪闹刘炳章，点解要赶个学生，即系出学校咯？我觉得冇问题，你可以照闹刘炳章，照闹 Poly U， 认为佢都罚则过重，我觉得冇问题。你最紧要清晰你自己闹紧乜嘢就得啦。你明白我意思啊？你闹佢，比如话，喂，明明系冇咁严重嘅，你讲到咁严重吓。啊明明是你是理据不足的，你就说判他要踢出校隔扯，还要加多句永不录用。喂，我觉得你这样批评他可以的，对的，因为你知道自己批评着什么嘛，不是盲动嘛，你明白吗？不要盲动，千万不要盲动。他们这班学生会这班友就是因为盲动，而且是针对港独，一个泛民的，一个左交来的，只有你是嘛。怎样港独啊？这件事是你问下李敖然知唔知港独？屌鸠你啊！屌你老尾，佢仲使参选嘅？你问下欧温呢支唔支持港独啊？系咪先啊？即系唔好咁样走去搞啲立场骑劫啊咁样啦，系咪啊？你问下欧温呢啊？佢支唔支持港独？佢唔使选啊？你想佢唔选啊？系咪啊？阿宽浩五就话神区咧，即系话感觉神区已经话到嘴边留半句吓。咁你咁样觉得都啱嘅吓，因为平时如果我真系去批评，就唔系用咁样嘅语气噶啦，系、嗯，即系你哋自己谂下啦，系嘛？你只可以谂下呢样嘢，你自己判断啊。我唔去 呢样嘢，我哋都讲咗好多次添啊，仲要 吓，我唔去做啊 judgement 啊，你自己判断。你话如果呢一个系依然你觉得系一个政治迫害嘅吓，咩、啊、打压港独嘅，你可以有咁嘅感觉嘅，我唔会阻止，即系我制止唔到你咁嘅感觉嘅。但你都要，你有呢个感觉，你都要就揾翻理据出嚟咯。我觉得就系，如果呢件嘢根本就唔系你哋所想象中咁嘅嘢嚟嘅，咁然之后你话系，咁我觉得好 confuse 啊，吓就系咁啊，吓咁你哋自己谂谂啦。同埋我就忠谷一样嘢啫，你哋啲学界又好乜都好，你好憎我，你好憎我仇思达都好，以后你哋搞嗰啲行动。唔好再直播啦，真系吓、啊。喂，同埋呢个 topic 好捻闷啊，唔讲啦吓，讲第二样嘢好嘛？ 好，都讲咗成个钟啦。 咩啊？ 都讲咗成个钟嘅。 喂，讲成个钟啊，真系，因为我哋个节目唔系咁样去再花啲 air time 去讲呢啲咁样嘅嘢噶啦吓。因为白痴啊，真系吓。 系唔讲啦，唔讲 吓。唔讲啊！嗱，有啲益友都话啦，佢呢单嘢跟得唔贴，就咁听苹果报道咧，就另一个 story。你听下我讲好过啦， 我跟到捉晒噶，里边嗰啲嘢，我佢边个打边个，边个咩派系，边个咩人物，咩时间，咩日子做咩，我都记得啊。净系个绝食就已经够鸠流啦，屌你老母！你个绝食就系为咗要保留嗰个连侬墙啊嘛。最尾点解会有个内奸走去同学校走去闭门谈判，然之后话：哎，我哋都系 set back 啦，我哋唔搞绝食啦，收皮啦。跟住咧就话要还原嗰个民主墙啦，拆除嗰个连侬墙啦，系咪啊？嗰阵时个黄于桥个卵样。仲走去同我哋唔系卵样嘅冇卵，即系黄于桥个八婆仲喺度嚟同我哋拗话啊！学生会成功保留，保你老母咩？有图有证据啦，拆咗啦，我哋已经系实地考察过啦，有啲益友报晒料啦，屌你老母，又唔卵识喺度噏死撑，屌你老母閪，啱唔啱啊？唔好死撑啦，呢啲嘢系即系有证据嘅，讲冇证据唔好讲嘛，死撑喺度硬撑、乱撑、盲撑，撑咩啫？系咪先？即系有嗰句咪讲嗰句，有几难啫？你又为咗嗰啲咁样嘅，即系你要表达你嗰个所谓政治嘅诉求，然之后歪曲晒所有嘅嘢嚟讲，你同共产党嘅閪分别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多鸠 佢哋自己做嘢最独裁 吓、啊。好，咁啊，跟住 啲 topic 啦， 啊，讲第二样嘢啦，讲下即系晒鸠气啫。你唔知有啲乱咁判，有啲人落 judgment 咧就系、是。听完几个关键字，睇完苹果动新闻就话啊呢、這个政治迫害啦，边方面嘅政治迫害啊？你甚至乎呢个可唔可以称得上一个抗争？我都觉得有一个商榷嘅地方啦。你纯粹系咩？喂，李鹏啊，同阿吴以开喺人民大会堂嗰度去做嗰个所谓，你知啊？阿吴以开咪着睡衣睡裤去嘅，系咪啊？喂。咁佢都要大佬啊，大家都要约定一个时间，咁大家都要 agree， 喂，点都要有一方系要咩噶啦？如果你有心见我喺学校嘅，佢约你礼拜六去，你咪去咯。屌你老母，你礼拜六晏昼四点钟唔去，你礼拜日都去捻咗啦，冚家铲！屌你个老母，啱唔啱啊？你班冚家铲咩原则啫？唉、哎，唔讲啦，讲我上头呢啲嘢真系，你谂下系咪先啦？你话你依家冲上去嘅意思即系话？学校约你礼拜六晏昼，你又唔得嘛？你话要礼拜五嘅晏昼公开去辩论啊嘛？咁你礼拜日点解会有个同学走去做内奸，走咗去同学校即系闭门会议噶？你解释俾我听啊！呢啲系抗争嚟嘅咩？傻閪嚟嘅！好，讲下呢一个嘅第二样嘢啦。